被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28名甲级战犯没有一个人对731部队的罪行负责，731部队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人被起诉审判，甚至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及日军731部队。唯一的一次731部队最令人发指的行径活人人体试验，在法庭上被一位美国法官偶然提及，却点到即止，含糊而过。1946年8月29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法官沙顿宣读南京地方法院监察处关于敌人罪行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敌方多谋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去实验传染血清的效能，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认查明的。法庭主席问，您不想再提供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实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吗？沙顿却说，此刻我们不想拿出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在汗牛充栋的东京审判历史资料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活人人体试验相关的继续追问。美国法官不想拿出补充证据的措辞，现在读来引人深思。沙顿提到的多摩部队是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三大细菌部队之一，但是相对于关东军下属的731部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731部队是日军细菌部队的鼻祖，产下了一众徒子徒孙。多摩部队本部设于南京，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在侵华日军的作战体系中，每一个方面军均设有防疫给水部本部，每一个师团设有防疫给水部，另外每个防疫给水本部还设有支部。这些某某防疫给水部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实警机关。实警指的就是731部队的部队长实警四郎。石井四郎曾发明一套战场净水装置，在日军中应用广泛，不但在侵华战争中，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孤岛之上的日军之所以能负隅顽抗，这套净水装置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挂着某某防疫给水部羊头的日军部队，从石井四郎和731部队那里学到的远远不止战场净水装置，他们真实的作用是研究和实施细菌战。731部队成立于1932年，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取自石井四郎的家乡，东乡部队，因为石井四郎偶像是东乡平八郎，满洲第659部队，满洲25202部队等等名字，对外则一直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这支盘踞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区的恶魔军队，在日本的侵略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队里甚至流传着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这样的说法。731部队的本部基地中关押着大量俘虏，主要是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其中中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战士，有一些是被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许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当一个人进入了731部队的监牢，在那些冷血恶魔的眼里，就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个还有生命体征的马路大。马路大的日语意思是为原木，隐身意识试验品。他们的价值只是被用来观察在注射细菌病毒之后身体一步步被吞噬的过程，直到痛苦的死去，

石井四郎最终逃脱了审判。不只是他，731部队绝大部分的核心人员、研究人员在战后都安全地回到了日本，甚至继续在日本的学校、医院、企业等部门任职。这些昔日的杀人魔头洗掉手上的淋淋鲜血，改头换面，又成了日本社会中的精英分子。石井四郎经营了一家诊所，直到1959年患病去世。他们制造的那些残忍恐怖的历史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1981年秋，一位叫约翰 W. 鲍威尔的美国记者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那段被隐瞒的历史章节是一桩肮脏的交易。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向以美国提供细菌战资料为条件，逃过了东京审判。世界为之哗然。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记者，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在中国，鲍威尔曾亲历细菌战。1940年5月、6月间，731部队出动飞机，在中国浙江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鼠疫很快在中国的城市、农村传播蔓延。鲍威尔后来回忆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1953年，鲍威尔回到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在中国的经历让鲍威尔始终对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耿耿于怀。他一直在搜集着相关证据，并写过数篇揭露文章，却所获甚微。直到1981年，鲍威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发现了有关731部队的蛛丝马迹，并且找到了侵华日军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证据。这些档案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之间往来的机密文件，其中具体记录了对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审讯及有关人员的移交问题。鲍威尔后来回忆说，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实际上，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就得知了日本在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军投降后，1945年后半年至1946年底，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很多有关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的匿名告发信。美军确信日本细菌战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人体实验，并已经拥有大规模细菌战作战能力。美军占领日本后，迅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不少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专家和将领，特别是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并抓捕。美军随即对石井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询问。在这7周当中，美军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的亲信人员，包括一些军医进行了审讯。美军的审讯起初并不顺利，因为日军在战败前烧毁和藏匿了细菌战部队的所有材料，同时命令所有的参与者绝对保密，因此美军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实物证据和口供。而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配合审讯，并不是遵守保密的命令，而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对美军的价值，在待价而沽。他们太清楚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如果公平审判，必然是重罪。石井四郎、增田知真等731部队核心人员